你的方向，山上那溜溜的月亮，就像你害羞的脸庞，那一只溜溜的青鸽，今夜我要轻轻对你唱。 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。